大家喊你起来修系统了。好听到了吗？ 耗神觉得好奇怪，大周一的早晨突然被人叫起来的感觉哈。 周一签到系统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了，笨小孩说，哎，是不是也出现早高峰了，完全刷不出来啊、嗯、很多朋友一直在点完这个签到了之后就一直是签到中签不进去。那目前呢我们的 top 10也没有排名记录，哎呀，想必是昨天双十一这个签到君也去剁了剁手啊，今天还没有来得及起床。 估计呢就是这个系统呢双十一的时候也去购物大战了，所以现在呢估计觉得前十名今天没有什么意思，现在来公布一下啊，所以呢我觉得让耗神来修修系统，明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吧、嗯、 抱歉了各位，我们抓紧时间处理一下技术的问题。今天周一，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早晨五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度。今天的白天的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虽然还是晴天，但是有轻微到轻度的雾霾，而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呢都不太好，所以大家请尽量减少户外的剧烈运动。外出的话呢，请做好健康的防护哈。 嗯，戴上一个口罩。那具体的预报是，今天白天是晴，有轻微到轻度霾的天气，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那么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有90%。 嗯，总体来说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呢算不上特别好，但是作为周一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来，毕竟一周的漫长的工作就要开始了。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应该已经猜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了吧，就是呢在周六的时候啊，就周六晚上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嗯、其实已经哎呀怎么样呢，最近的荷包很关心啊。 你今天这个话题跟我上周那话题也有点像，我上周不是有两个顶针话题吗？ 嗯， 你这话题跟上周五那话题也差不多，上周五是让大家来推荐一下最想买的东西，然后今天这个话题就变成了买完以后你最想干的一件事啊。 不，买完之后你买的最后悔的一件东西。 对， 来帮大家成功的清醒清醒啊。往年的时候就是再过接下来不是双十一结束之后还有双十二嘛，就谨慎出手、嗯、因为呢双十一的这个消费升级数据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其实每年大家都在关注说，哎，什么时候破100万，什么时候破一千万，对，1000亿哈。那今年呢？ 100万太快了啊！ 对对对对、嗯，那今年的这个双十一的销售额仍然在创新高， 对， 就差不多到15:49:39的时候，双十一的成交金额已经达到了1682亿， 嗯， 超过了2017年天猫双十一全天的交易。 说实话，如果这十年来你一直关注双十一的整个这个动态的话，你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夸张和吃惊，因为每一年基本都比去上一年的这个数字要走高一点点，但是就如此的话你觉得还是很可怕，因为这样一个消费节呢好像大家都在去剁手。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件事情，是双十一之后你会发现你当时你准备清空购物车吗？清空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有些东西你还真的有点小后悔。 对，就是双十一买过最后悔的一件东西。那其实呢每次在双十一之前我们问大家的时候都发现啊，一个个都特别的理性， 嗯， 但是到剁手当天呢就会发现啊，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们来看看天猫梳理了前一个小时之内最受欢迎的一些进口的商品， 嗯， 就结果呢跟大数据的预测也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像保健食品啊、面膜啊、面部精华呀，包括像牛奶，然后这个纸尿裤、乳液、婴幼儿的营养品、化妆水、洁面还有卸妆产品，所以面子货是最受喜爱的。 对，所以呢相比来说呢，这个家居类的这种全品类的大爆发这一次呢也是创下了新高。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双十一你买过之后最后悔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哈。 嗯，就从这个数据当中基本上已经可以完全看出了女性还是这个消费的主力啊。 嗯，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是要变漂亮一定要花钱呐、 啊、所以 不潮才不用花钱呐、啊、 所以你变漂亮之后特别后悔吗？ 不，就是买过的挺后悔的就是买回来也没有让我变漂亮的东西。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 左左左左，边左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间能。去勾勾，找个需要 抠抠啊，不潮才不用花钱。来看看各位潮人在双十一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东西，但买过之后很后悔呢？ 嗯， 张旭跟我们说，今年双十一挺理智的，没买什么特别后悔的东西，无非就是篮球鞋啊、衣服之类的。然后呢，为了凑单买了一套《灌篮高手》的漫画。 嗯， 去年啊买了一个腹肌成型贴，贴了一次之后发现根本就没用，然后我就扔到那边去了。 腹肌成型贴不应该就是在一块腹肌当中呢，然后忽然勾勒出八块腹肌那种东西吗？ 我觉得你其实可以买一支眉笔，你知道吧？就自己画一下，就说不定也会有异曲同工的这个效果啊。 一支眉笔。你给他一支马克笔好了好吗？ 开玩笑的各位，双十一买过最后悔的东西依然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Got a look that books take pages to tell. He's got a face to make you fall on your knees. He's got money in the bank to think, and I guess you could think he's living at ease. Like love is on the open shore. What's the matter when you're sitting there with so much more? What's the matter while you're wondering what the hell to be? Are you wishing you were ugly like me? Blame it on the girls who know what to do.Who keep hitting on you? Blame it on your mother for the things she said. Blame it on your father, but you know he's dead. Blame it on the girls. Blame it on the boys. Blame it on the girls. Blame it on the boys. Life could be simple, but you never fail to complicate it every single time. You could have children andBig little life, but you blow it on a bottle of wine. Like a baby or a stubborn child. What's the matter? Always looking for an axe to grind. What's the matter while you're wondering what the hell to do? We wishing we were lucky like you. Blame it on the girls who know what to do. Blame it on the boys who keep hitting on you.You know he's dead. Blame it on the girl. that you fall on your knees. He's got money in the bank to think, and I guess you could think he's living at ease. Blame it on the girls who know what to do. Blame it on the boys who keep hitting on you. Blame it on your mother for the things she said. Blame it on your father, but you know he's dead. 很多朋友说，哎，今天这个话题好像跟男同胞关系不太大了，要静静的看着各位美女互动留言啊。并不是的，在我们后台呈现出来的效果呢，今年双十一还是有很多男士来剁手，并且剁完之后还挺后悔的。 嗯，来看一下太子说呢，今年买的最后悔的就是电动牙刷，因为是要预约的，然后就提前交了定金，但是买完发现最后呢，这个买的刮胡刀还送电动牙刷。但我在想，你买的那个刮胡刀送的是这款电动牙刷吗？ 但是你就总觉得家里多了两个，没关系，可以送给朋友嘛。 嗯， 我们经常呢都是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看了，买了什么比较后悔。但这位王世子跟我们说，哎，我就是做淘宝网店的，三年蓝罐店铺了，做的不大不大，哎，太可惜，蓝罐挺厉害的了。 嗯， 那其实双十一的数据呢只是表面数据，虽然不知道都在后悔什么，但是双十一之后的退货率也是挺高的。 嗯， 估计大家收到之后都后悔了吧，基本上能退4到5成， 估计退的都是这种像刚才太子说这种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我给太子提个醒，就是实在不行退不了的话，你就今天刷这个明天刷那个，两个来回倒着用呗。 干嘛呀，是有多少张嘴啊？左边跟右边各配一个电动牙刷是吗？ 对对，左嘴右嘴。来看一下蜜糖小陈说，卫生纸洗衣液这些因为图个便宜呢也是必要品，但都知道或者清楚家里其实没有地方放，去年发誓今年一定不能买太多了，毕竟这些东西不像食品几天就可以吃完，几天就可以吃完啊。他说但是呢就是不长记性，昨天又买了一堆。 嗯，还有很多朋友啊跟我们说，刚刚我们在讲说，哎呀不潮不用花钱，只不过为了赢歌啊。但是呢刚刚呢笑脸就说，听完你们放这个歌我就跟我老公说，你看我不变漂亮的原因就是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双十一全都是给娃买的。 嗯，这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小怨气的啊，所以那老公一定要及时梳理一下啊，别等着双十一了，今天呢我觉得可以再补点仓，是不是哈。 嗯，喵啊也跟我们说，同样是给孩子买东西，每次买东西都挑来挑去琢磨很久，哎呀怎么可能会后悔呢，唯一后悔的就是宝宝有一双鞋子因为手慢没抢到，还有呢就是这个月刚发工资就要吃土了。 我觉得这个最后一条应该是所有人的一个答案啊，就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买了一大堆东西，后来一发现，哎，月底荷包好像有点不充裕了，对不对哈？ 我觉得你们公司真善良，你们真的就是月初发工资，正好赶上双十一买买买。我们这种月底发工资的，你 月底跟月初有什么区别？就差几天嘛。 不，我那心理状态还是不太一样的，你知道吧？ 跨过月哈， 就是荷包鼓鼓的话，毕竟会更加有底气一些。 是是是，所以大家呢可以把更多的这个双十一买过最后悔的东西来告诉我们啊，到底想买什么？包括呢，买了之后哪件东西让你觉得最后悔哈？ 嗯，在这个双十一期间呢，除了大家看这个双十一的晚会之外啊，还有很多的综艺节目也是都出新了。那么今天节目呢，也会跟大家统一来梳理一下。接下来呢，要推荐的就是第一季的时候备受好评的《声临其境》。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呢，他们是转战到了清华大学的文心论坛。这次呢，他们的专场日前呢是在清华大学的大礼堂来举行。节目的总导演徐晴透露呢，《声临其境》的第二季节目已经开始筹备了，将在2019年的1月份来播出，而且呢，有可能会加入到方言配音等等一些内容啊。 哎，方言配音更期待一些了，因为我觉得第一季的时候其实已经挖掘得很充分了，那第二季肯定要有一些新的变化来吸引到大家。 这不是你的特点吗？ 哦，就我觉得我可以去参加一下 中华方言小曲库， 喊话一下湖南卫视啊。 是， 这是2017年推出的一档声音魅力竞演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之前的每期节目就是邀请包括演员或者配音演员在内的4位嘉宾同台竞声， 对， 通过台词功底、配音实力以及互动搭档来比拼，选出声音之王。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呢加入到方言配音秀之后，估计会乐翻一圈群众。我记得我上次刚跟你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河南话和陕西话好像比较有优势啊，在方言配音当中。 那不，你们内蒙话也还不错了。 还行啊。 这不。来，方言不仅可以做配音秀，还可以改编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张超阳陕西话版本的《遇见》。 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安排。 向左，向右，向前看，没有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跟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陕西话啊， 怎么样，方言版的遇见啊，刚刚为大家推荐了声临其境的第二季可能会加入方言配音秀，那我们就送上一首方言版的改编的歌曲。 对，我其实更想听到的是静瑜来唱这个版本啊，因为静瑜上次给我唱过一次，这个唱的我觉得比张朝阳还好。 你现在还记得原版怎么听吗？ 不记得了。 但是呢，大家没有想听我唱，昵称说想要听郭鹏版的阴天。 行了，就不要老说这个。 晴天也行啊。 对啊，是一个阴天一个晴天，下次来个雨天好不好、啊？ 可以可以，都可以的。侯威说，这样的遇见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小矫情里还透着一些小忧郁。 还真的是啊，这麦穗呢说，三环堵车的时候，我听完这首歌曲，心情顿时好了很多。哎，你看刚才那位呢，听完了以后是小矫情当中的小忧郁，但他听完了以后心情好了很多。一首歌曲，其他不同的人来听的话，真的是感觉不一样啊。 同样的，就像双十一的这个购物一样啊，每个人购物车里面加的东西都不一样。像一勺定乾坤跟我们说，搜索鞋子平台给推荐了好多不同的款式。哎呦，我这么爱鞋，每双看到都喜欢呀，不知不觉5双已经进了购物车。 5双 付款以后才发现去年买的鞋子还没有撕标签呢。 所以你们家基本就是收藏鞋子的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许波呢，说全是给宝宝买的，没有啥后悔的，第一次留言，哈哈哈。 就是刚刚我们有说很多人都是给宝宝买了东西啊。 对，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是买了吃的，谢谢说今年没剁手，只买了一袋零食大礼包，还没有送到就后悔了，零食大得吃一年， 那得多大一个大礼包。 对啊，是礼包太大还是你本身就买的有点太多了呢？ 或者你本身就吃不了那么多零食，然后还非要硬撑着来准备吃，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一开始想好再去买，我觉得是比较好。可能有的人到双十一那一天急吼吼的过去才开始挑选东西，就有可能会买到一些比较让人后悔的东西了，对不对啊？ 所以今天呢，双十一你买了什么东西比较后悔，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来一起做理智的消费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Good Night， 相信周六晚上各位清空购物车之后应该也有这样舒爽的心情吧。 我们都忘记过去，把记忆点都加湿过滤，酒杯又再次举起，因为谁的笑声，感情很理所当然，不在乎谁造成。我从来都不会介意你说的鬼话，你说不想伤害，其实没那么伟大。但我总是被这些问题给缠住，慢慢的想要克服它变成一种难度。感谢你照顾，从不在意我的难处，琐事加速升温，打造可燃度。那天我醉了，并不是因为酒有多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科学营养早餐六个一的最后一项，今天要提醒大家，早晨最好可以吃一把小坚果，因为坚果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必需的脂肪酸、维生素 E、 钙、镁、锌、硒等营养元素，但是由于脂肪含量高，所以千万不要吃太多，一小把就可以了。当然了，营养美味的食物除了坚果还有燕窝，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要给大家端上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苏打绿的这首燕窝。 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想分不清珍贵或飞天。我让眼泪作为炖糖分，甜美这眼不曾为你端出台面，是我心血。什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换来一盆滋味，这么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家。众人一直越傻，我都落一身黑，去关上自己的美，抹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地是自己的美，我看自己追悔来成就你的心扉。不曾为你变景色也是我失眠，这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爱之下。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度过了昨天双十一，那么各位买的东西当中有没有哪些买完之后就后悔了的呢？谭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个挺有意思的事儿，他说周六晚上啊，我老公给我拿了2听进口啤酒，说哎，你尝尝这个挺好的，然后我就睡着了。我不是双十一买了什么后悔的东西，而是后悔喝了老公给的啤酒，真耽误事儿啊！ 是 我发现这个老公还挺聪明的啊。 对，实在不行的就是把这个把他拉到跟我一个阵营里就好了哈。你要说起来这个双十一买的东西有什么后悔的，我忽然想起了去年我自己的一个惨痛教训。像我这种人平常呢也不怎么注重洁面或者护肤之类的东西啊。但是呢那一次呢就发现某品牌呢就是还挺便宜的，然后一次下单了10件。然后买完以后呢，我当时后来拿回来以后，我就发现，哎，好像我一年都用不了这么多。然后现在大概用了半件，就一年之后用了半件， 就是一件 半瓶 都没用完是吗？ 对啊。 天哪， 怎么办？你说 也跟我们说，双十一自己也买洗面奶了，结果一个月以后发现这款洗面奶现在的价钱居然比双十一便宜还不说，还送了好多的小样试用装。哎呀，以后一定得擦亮眼睛啊！双十一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那么便宜。 所以 Cloud by Win 这个答案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个退货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啊？ 吴萨不好也跟我们说，双十一没有什么特别后悔买的东西了，只能说还是有些不理智消费存在的，比如说口红，特别像刚刚一勺定乾坤说自己看到运动鞋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是。 那对于女生来讲的话，口红真的是一个硬伤。她说已经有好几十支了，而且新买的口红颜色其实有2支就是已经非常类似了，但还是觉得哎呀，你知道女生总会给自己找理由，就是品牌呀、质地呀，就看起来还是有区别的嘛。虽然都是借口，但是还是因为见到口红就失去理智。 哎，不仅我问你一下，女生在看口红的颜色这件事儿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准大师的水准，就是之间有细微的差别都能看得出来。 哎，我个朋友超级厉害，就我有一次大概隔他有1米远的距离在补口红，然后他就说你那是不是哪个牌子的几号好，关键是他真的说对了，我整个人毛骨悚然。 你们感觉每个女生都是这个叫什么，就是绘图专家，就是那个渐变色每个颜色都能看得特别精准啊。 这个他是真的厉害的，我很佩服，我自己做不到啊。 是啊。 各位在双十一的时候买过什么样的东西，现在觉得还有点后悔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由腾讯音乐娱乐来打造音乐人现场演出的节目大音乐加超级现场，日前呢是在 QQ 音乐平台上正式推出了。首期节目呢请来的是著名的嘻哈歌手潘玮柏啊，当然呢这个节目的一大亮点呢是网友可以在线上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交互感非常强哈。 对，那么在线观看的直播人数来决定潘玮柏在何时可以解锁自己的演唱舞台。因为当天呢潘玮柏抽到了第一个解锁数字是85万，就是在解锁这个到达85万之前还要经历一场名为燃烧我的求生欲这个考验的问题呢都是 QQ 音乐之前向粉丝征集来的。 是，比如说当晚呢这个他一共演唱了7首歌曲，其中6首来自于他去年发布的专辑啊 ,ILI 一类啊，很有意思。 就这张专辑当中大家最熟悉的歌曲应该就是接下来的这首吧，主打歌曲 Coming Home。 因为在中国有嘻哈的舞台上制作人公演也还是蛮惊艳的， 是 那个调话筒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我觉得这个环节可以引入到我们早音乐秀，下次呢看谁只要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增长量到100左右，静瑜的陕西话版本的歌曲立刻送上，怎么样？ 你要不要先考虑唱阴天啊？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翼 Don't get in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抓住身子像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字典里没有2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差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

为你痴狂，这可能形容很多购物狂在今年双十一的心情。去年买完之后觉得有好多买后悔了的东西，囤了好多东西，今年还没有用完，可是呢还是忍不住继续下单了。 我觉得购买东西呢是所有人的一种欲望跟需求，也现在社会呢很大的一种商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激发出了每一个人的这种购买欲或者是消费欲这个上面。但是呢如果有的时候太控制不住自己，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次买了10件啊，就会容易引起后面会后悔这件事情。 哎，还是月月鸟小哥哥比较厉害啊。但你说完这个买完 10个 洗面奶， 对 那刚刚有朋友说自己买口红多少个都不嫌多，然后 Gary 跟我们分享了一下男生的这个 他说呢，这个 Gary 说呢，你看男生说到这个口红颜色呢，他说是我老婆给我脑补了 N 个红色的形容词。他说看比如说男生的话就觉得大红色啊，或者就是浅红啊， 粉红是吗， 粉红啊， 对。 但是他老婆说的是你看16红樱桃红之类的各种红色。 对，但是在男性的心理状况之下，心里就要想说这不都一样吗？16红跟樱桃红有什么区别？怎么能一样呢？ 我想想啊，16红和樱桃红好像确实不太一样，但是也确实很难分辨出来这两种颜色吧。 好了，不难为男性同胞了啊，毕竟双十一的时候有的时候还需要协作来共同来买。比如说平安长先生说双十一的时候我媳妇让我11:50把她叫醒准备买点年货，我确实专门等了2个小时啊，结果一叫她拖着睡意的她生气了，然后12点呢抢了2下抢不了了，所以什么都没买。哎呀我也后悔啊，早知道那2小时我就自己早睡了。 其实就是应该之前把所有的万全的准备都准备好，比如说什么当时有些还有优惠券啊，或者是满减的这种券， 提前都要算好， 提前一定要买好，要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最后拿到的折扣跟别人拿到折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对，我之前有见过的还有专门做一个 Excel 表格的，就是这个万一没抢到的话补货优先选择哪一个就是说要凑满减的那个单，然后以及呢什么给谁买什么样子控制到什么样的总量预算。 算，我觉得这一定是这个统计学学的非常好的朋友。 我觉得网友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给自己做一个双十一的购物清单，我还能理解啊。 嗯， 像想想之前那个锦鲤，人家自己还没出来，网友都已经帮他列好2020年之前的出游计划了啊。 对，应该怎么去玩了啊？ 对。 但是当我们双十一买买买的时候，有一类人群真的还挺惹人生气的，就是专心啃书。嗯、他说，双十一最后悔的呀，应该就是什么都没买啊。但是冷静的想一想，真的什么都不缺呀、啊， 绝对有矿，什么都不缺，你太厉害了哈！ 我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也是看你自己生活觉得必需品是什么。 嗯、 有些人就是奉行一种极简主义，所以可能这种购物节对他来讲确实没有激发出什么欲望。 没错啊，他们都是需要什么买什么，所以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娱乐的花园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双十一买过最后悔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来告诉我们。 嗯，是。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啊，《绿野仙踪》，1939年。由米高梅公司出品，他的剧本手稿跟其他的档案材料12月份将会被拍卖了、 嗯、 想想那个剧本手稿跟档案材料，你想想他能卖多少钱？ 太厉害了，我猜一猜， 120万， 120万 美金美元、 哦、这么厉害吗？ 对，因为他的编剧兰利在1980年去世了，那他是绿野仙踪的十几位编剧之一、 嗯、 那这个电影呢是改编自里曼鲍姆的童话故事，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就是说电影史的女主角朱迪加兰一举成名了。 对，当然呢这个电影本身呢也是经久不衰的经典，因为你从小可能就听说过稻草人、狮子以及这铁甲啊这样的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呢一个经典的影片最终呢还可以给自己创造出这么大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更加感慨的一件事情啊。 嗯，还有音乐人就以绿野仙踪的故事创作了同名的主题曲，我们来听来自麦田守望者绿野仙踪。

408-4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健身这件事情。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呢，每丢失掉1%体重的水，体温就会升高0.23度到1.10度。如果脱水达到了体重的2%的时候，会对运动能力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呢，运动的时候应该每隔15到30分钟补充100到300毫克的液体，或者是每跑2到3000米的时候补充100到200毫升的液体，以800毫升每小时为上限。大量出汗的情况下所用的运动饮料应该是以补水为主，但是运动后不能马上就大量饮水，否则会影响人体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脱水。感觉身体不适的时候，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找一片树荫，或者干脆在云下面躺着过过日子。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靓颖10年前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Utah， 就像影子一样， It's like a shadow， Come on。 街 中央路口四个方向，道路两旁感受着人情熙攘，思绪左右空荡，前后繁忙，甜蜜与感伤。 是想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的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Morning， 我是郭鹏。 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预告，11月份这个影片市场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很多大片都上映了。 对。 那么这个周末呢，你有没有去电影院当中去刷一刷自己已经列在 list 当中的那个影片？ 我当然有刷，因为我非常喜欢的这部影片叫做 Venom， 毒液。 我专门去看了一下啊，真的超级好看，而且呢，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IMAX 3D 的版本啊，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影片的观感和效果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觉得算是列在我的这种超级英雄大片当中的前三位了这次呢，内地市场它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是单周呢周六站上了国庆以来的最高点，以3.6亿的总票房收官。而毒液呢上映的次日就豪取了2.98亿元的这种票房，两天累计总票房就已经达到了5.38亿元啊！ 刚上映两天就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首周末票房已经超越了影片在北美的战绩了， 厉害啊！ 大家真的应该已经期待很久了，超级英雄大片。那么还有柯南最新的剧场版《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上映的次日。票房进账是3184万，这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是， 但是上座率还是不错的，表现不俗，也是占据着票房的亚军。 毕竟在这种毒液的碾压式的这种进攻之下呢，我觉得能够守住一个票房亚军，也算是挺不错的了。上映两天的累计的是5,810万元，最终呢，《你好，之华》这部影片上映两天累计总票房是2751万元，名列第三位啊。 可能还是要更加小众一些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主演周迅为电影《你好，之华》演唱的主题曲《样子》。 我问生命的一些感叹，我问生命要写答案，可是生命没有听见一有些事却来得突然。

Clean Bandit Demi Lovato 带来的一首 Solo。 哎，这是不是双十一的这个英文翻译啊？ Solo 双十一， 大家现在都已经忘记了双十一最初的这个意思了，其实原来就叫光棍节。 对， 啊， 对不对啊？ 我看到最好玩的就是朋友圈当中有一个人在分享说，我隐约记得双十一创立之初不是为了省钱吗？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呢？ 这个是互相的嘛，而且当时创立之初是觉得在这一天很多人形单影只，就倒不如让大家与其看旁边人一起在秀恩爱撒狗粮，倒不如让你在网上去淘淘宝，对不对啊？但结果呢变成了就是全去淘宝了，撒狗粮的人完全都不见了，或者是在淘宝的过程当中去撒狗粮。 对，还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就是什么晒一晒，哎呀男朋友，就完全不经意间就清空了我的购物车啊，我还有好几件东西都没有加进去呢。 这200多个色号的口红就不要再说了啊之类的哈。 是，那大家其实都贡献了很多的这个包裹啊，像向阳开说，目前呢我有20个包裹等待接收，暂时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东西买的比较后悔了啊，都非常期待。 是，工业一敏的说没有后悔的，那都是必需品，看了很久了，理性消费，搞噱头的不合适的也绝对不买。哎，看这个就是比较好，就是很早之前就开始谋划或者布局了。估计工业一敏你的那个 Excel 小表格应该也是打了不少了吧哈。 那很多朋友呢其实都老早以前就开始准备了，但是呢提前预售的时候买了一些东西，结果到买的时候才发现，比如还有规定时间，就是12:30以前买更便宜，那到1点以后才能去付款。哎呀，真的是拖到大家都不能睡个好觉。 是，所以呢，但是他说想买直接就完了呗，但是呢定金又不给退，所以这件事情呢让他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怨念啊。 这是小岸跟我们分享的。 是， 那么大家在双十一的时候都剁手了哪些东西，有什么东西是买完之后就觉得现在就挺后悔的了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继续去分享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邓紫棋的新歌，是在上个月18号发布了。 他的名字叫做那一夜。哎，这首歌的歌名怎么 有没有想到 的 那一夜 你没有拒绝我什么， 别这样。 对啊，你中华小曲库也不用调出这种歌嘛，对吧？不过原版 你自己调出来的，你现在往我身上贴。 不过原版 MV 的制作呢并不理想，最终呢为了提高质量决定延期推出。因为他们大队人马呢是远赴台湾重拍嘛，所以为了答谢苦候多时的歌迷们啊，这一次呢在新版的那一夜的 MV 当中呢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不光是包办了词曲，更是入行10年来首次担任了 MV 的监制导演以及演员。哎，他感觉有像另外一个李荣浩发展的这个趋势啊。 就休想挣到我李荣浩一分钱，所有的配器都是我自己。 哎，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那一夜，不是那个那一夜哦。 不把这心忘就不会失望，风中的全部跟我飞翔，不带到身亡，砸了的暗箱，可是不为爱为什么，永远不为什么，生命是什么，人若没才拥有快乐，遇见你的爱

手边的肩膀，摇晃岁月的铃铛，看旧时光，重阳装扮新娘，不怕羞的模样，她身后的脸庞偷偷闪亮。走回去那一天，再坐回你旁边，雪糕在你手里融化在艳阳天，倒叙的时光再荡一遍秋千，让童年映红了我的脸，我哭过的脸，我怀念的黑白相片，你傻傻地站在我左边，你勾过手指的永远，被永远定格在火红夏天，我转过几条街，就能拍多亲切，走回来的时光这一刻又重叠，梦晕过的体贴，分一半的甜蜜，你站在回忆的地铁，隔着窗道别，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笔畅，倒叙的时光，好像是用这种温柔的笔触记录了他从小呢到大的这种学习音乐或者学习声乐或者学习钢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想每一个跟音乐有过接触的孩子都会感同身受的这种感受啊。 嗯，同样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以音乐人的身份出道，后来演戏被大家熟知的钟汉良啊，最近也是又重新回到了巡演的舞台上。那么刚刚在半点资讯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过了，他的最终场是在五棵松体育馆举行了，是前天晚上，而这次的名字取得也非常有意思，叫做乐作人生 Sing for Life。 是，那跟之前的巡演场次比起来呢，北京场呢除了全面的升级了舞美制作的效果，钟汉良更是邀请了妹妹钟秀萍上场去合唱，实现了和家人共度的这样一种含义。钟汉良这几年呢是凭借着这个影视剧方面的表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的喜爱，那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一位歌手，用这样的身份来出道的，对不对哈？ 嗯，那2015年12月的时候，钟汉良是推出了专辑乐作人生，并且在次年在上海的时候启动了同名的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呢想想也已经是3年前的歌曲了啊。 是， 现在想想这个演唱会的最终场终于跑完了，在五棵松体育馆结束了。那么这一首同名的主打歌也是来自这一次乐作人生的主题，乐作人生 Sing for Life。 是种装幸福像演戏的人，看戏的我

but overhear you. It sounds like you're happy with her, but does she kiss you like I kiss you? Ooh, I wish I loved you like I miss you. And I'm never prepared for a moment like that. Yeah, second it all came back. It all came back. Caus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still feel everything when you are near. And it was just a quick hello, and you had to go, and you probably will never know. You're still the one I'm after all these years. Oh, caus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still feel everything. Should've told you. Ooh, ooh. I never told you after all these years. Let's Camila Cabello， 非常少见的非常抒情的歌曲 All These Years。 是 这些年呢，你是不是已经厌倦了那些常规的旅行的目的地了呢？然后袄子性是不是袄得很硬？ 哎呦，袄得真硬。但是我觉得这个袄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当然如果呢你厌倦了这些常规的旅游目的地的话，去看一下全球知名的酒店预订的网站，叫做宾客 booking.com， 给你的建议。这家旅游的团队呢预测2019年的十大新兴旅游目的地，既有旷野沙漠，也有远离城市的热带天堂，也许能够帮你来一次不一样的旅行哈。 对，既然是十大新兴旅游目的地，所以就不是那些常规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哈。比如说排在榜单首位的是约旦南部的瓦迪拉姆，这个真的是没听说过。 对，没听说过。 但这里呢地貌独特，有红色的沙漠，高耸的岩层，还有峡谷，也是电影火星救援的取景地。 哇，你看这个，你去到一个地方就跟去火星上一样了，这个感受确实是挺不一样的哈。另外呢，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萨马尔罕是排名第二，它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萨马尔罕，如果你看过这个元朝历史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是一座中亚古城，当年其实就是当年的花剌子模嘛，非常有名的一座城市啊。 对，那除了刚刚推荐的这两个城市之外呢，如果愿意远离城市的话，排在榜单第三位的墨西哥的巴卡拉尔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 你看这一次推荐给大家的都是四个字的地名，然后呢你看瓦迪拉姆、萨马尔罕、巴卡拉尔都好不熟悉啊。 你的断句为什么都断在前面？感觉这是三个人名的感觉啊。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巴卡拉尔湖，又叫做七彩湖，就是湖水的颜色界限是非常分明的，不同的深度、光线、时间都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让我们想起了九寨沟当年出名的原因，就是那两个湖水汇合在一起之前是完全两种颜色哈，非常厉害。好了，大家呢可以去依照的这个 booking.com 去观察一下这些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自然景色。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的这个地标呢，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胜地了。不过它应该算是很著名吧， 就是常规的旅游目的地哈。虽然说刚刚提供给大家三个小众的新兴旅游目的地，但我觉得常规旅行目的地还有好多我没有去打卡的，比如说接下来这个地方威尼斯，让 JS 带我们在威尼斯迷路吧。 埋葬那些不愉快的过去，未来飘着卡布奇诺香气，我离开了你，丢掉你送给我的旧毛衣，没有行李，我一个人旅行，飞过层层的白云，到陌生的国度里，也许就可以把你忘记。 悲伤已落幕。 这是来自 JS 的版本，之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许慧欣演唱的那个版本哈。我觉得 JS 的这个感觉更空灵一些，就感觉在威尼斯的大街小巷当中，就是你放逐自己，这个时候没有目的地，这就是另外的一种旅行的感受吧。 而且另外呢，你在早音乐秀当中，你甚至可以在歌曲当中游遍全世界。比如上周呢，我们去到了马德里，真凶马德里。上周去了这叫什么来着？布拉格广场，对不对？ 我们还带大家去火星啊。 对，火星还有威尼斯麋鹿等等等等，大家反正在这里一切东西你要的都有哈。 那么今天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本周我们将遭遇到连续的雾霾、重污染和强冷空气降温的袭扰。那么今天开始空气质量将转差，周三就会出现重度的污染了，周四呢会有冷空气进京，虽然驱散了雾霾，但同时也会带来大风降温。 估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降到10度以下，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将跌破冰点，所以这周呢是非常非常冷的一周，大家要做好准备了哈。 看到这个天气状况，既要准备好厚衣服，也要准备好口罩了。好了，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陈鸿宇跟张希合作的一首新歌，叫做成梦，就是这种非常放松的感觉，带给大家周一全新的感受。可能你抬头今天看不到太阳，天气有点阴沉沉的，但是呢也可以幻想着自己做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 阳光照在我脸上，橘红色的天空证明着希望，穿我一个代言，在我天真的那刻，只被你发现。站在街上的人们搂搂抱抱，有多少爱属于自己？只有生命无常，多希望橘红永远不褪色，就如这般静静的。我是岸边的坎坷，也在孤独的漂泊。世界仅有步行者，他们在向你呼救，而那晨曦的光线难言片刻时间。橙色的梦，橙色的梦，橙色的梦。 这滚烫的月光射进我窗前，我会在同一个角落把自己灌醉。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